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阿 Lu， 我拍咗咁耐片，终于可以赚到钱啦！仲要唔止香港观众，我有美国嘅观众啊！ 咁我就更加要恭喜你啦！除咗要交香港嘅税之外，仲要交埋美国嘅税啊！ 吓，美国都要交税？ 今年六月开始咧，如果你嘅 YouTube 片啊系有美国观众嘅话咧，会正式要缴交美国嘅税项啊！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志， 知识会者。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自从 Say So 呢一首作品成为全球大热之后，好多人找佢 featuring Doja Cat， 今次加埋 Caesar Kiss Me More。 有人问 Doja Cat 话，如果唔做歌手，你要做乜嘢咧？佢话从来冇谂过，因为咧，其实董姓至今咧都系好想咧向住音乐嘅路途进发。咁啊，现时佢可以话梦想成真啦。Doja Cat featuring Caesar 有你一首好 groovy 嘅新歌啊 ，Kiss Me Mor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love.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So soon, they keep on long, we go go see. Thinking, say, and think, say, shall not they see? 骚动音乐啊！大家好， 大家好， 今日系星期三啊！ 你差啲想讲错、啊，你差啲讲星期二定星期四、 啊？唔系啊，呢、這个礼拜特别清晰嘅， 因为同母亲节距离嘅日子一日比一日少咧， 倒数啊，真系 要准备啊，嗰啲你都要提住自己噶嘛， 一日一日数住。 系，所以呢个礼拜系比较清晰啲嘅，我觉得。 点先？你母亲节你预备好未先？好老实讲一句，真系。 嗱，老实嘅，坦白我哋好均真嘅呢个节目 嚟噶嘛，梗系讲真话噶啦。 我准备咗自己。俾媽咪 好老土啊，大佬好 hea 啊！你呢、這个即系冇啦，你简单啲讲冇咪得咯？咩准备咗自己啫？你几时唔准备嘅啫？ 有背景资料提供嘅，事源系即系呢段时间咧，好少喺佢哋即系未瞓觉嘅时间出现喺屋企嘅。有时翻到其实佢哋瞓晒觉噶啦，已经咁。然后朝早我出门口，即系瞓醒就已经出门口，咁最多都系讲句我、哦、早晨啊，拜拜。咁我今晚唔翻嚟食饭啊。咁其实真系呢啲嘅啫。咁有阵时啲即系我妈咪可能会同啲邻居食嘢又好啊，或者有时打麻雀都好，都会讨论起一样嘢嘅。嗰啲邻居都会话。啊，系好耐冇见你仔仔咯，最近点啊？咁样咁 有哎呀，大件事啊呢啲。 而我妈通常嘅反应就系、是：，嘿，我都啊，好耐冇见我个仔啦，同你哋一样噶咋。咁如果你哋有听节目，可能比我更加清楚佢最近点咧。咁样。 但系你系你妈咪之后再同你讲翻，定系喺嗰啲街坊啊嗰啲度口耳相传传翻去你耳仔？ 我妈同我讲嘅，因为我见唔到佢啲街坊噶啦。 OK OK， 我妈都同我讲，而佢呢个说法咧，其实都维持咗一段时间噶啦。一忙少喺屋企咧，佢就会咁样同人讲噶啦。 喂，咁讲讲真嘅，呢排 keep 住见到你夜晚十二点都仲喺公司，咁我又好相信。又真系你系真系忙嘅，又真系少咗时间陪爹哋妈咪嘅，我都 因为我妈其实都算夜瞓噶啦，咁、但系有时候我真系比佢夜瞓仲要更加之夜咯。之前有一段时间早少少翻去，可能11、12点，佢都仲喺可能睇紧电视，都 OK 嘅。咁、因为喺屋企11点前咧，个电视就归我老豆嘅。 OK， 咁我老豆11点几开始眼瞓，咁佢瞓觉咧，咁个电视先至 free 翻出嚟，我妈可以睇。咁、所以佢就可能11、12点打后开始， 即系唔可以一齐睇嘅， 因为睇啲嘢唔同嘅，两个完全系。 OK， 即系举个例，一个中意睇 Marvel 啦，一个中意睇爱情戏，咁你已经两个。 喂，咁你作为一个，你都讲得出呢个情况、作为一个孝顺仔。今个母亲节冇理由唔买多部电视啦，咁容易谂，你知唔知道母亲节礼物好难谂噶？ 你有冇开始谂啊？ 我 你仲有，我想两个， 我仲有两日啊，唔系，仲有四日。 仲外母咧？ 我系，仲有外母啊。 系咯。 嗱，我讲咗先啦，就系咧，话说早两年咧，其实即系我以往好多年嘅母亲节咧，都系同你一样嘅，我系教个人出嚟嘅啫， 就已经改朝为大咁 咯。即系出嚟做嘢之后，咁梗系会请下食饭嗰啲老土嘢啦。咁但系其实即系自己心入边知嘅，即系你请食饭呢啲系基本啦，你陪阿妈呢啲真系基本。基本啦、啊，即系唔系一个做完会觉得啊，即系都叫做过得到自己个关嘅一啲行为嚟嘅。咁但系即系年年都得过且过。咁啊，去到早两年咧，我啊开始啊、哎，好似有啲诚意啦，送花。咁但系我阿妈又唔系话特别中意收花嘅。 系。 咁但系即系你都知道，女性生物咧有一扎扎嘅花收到，即系。就算佢硬唔 OK， 佢都會啊都好啦，都幾開心啦咁樣。咁所以我早兩年我都係買嗰啲花膠花，花膠花即係一扎你喺海味鋪度咧扎咧，即係有花膠啦，嗰啲咩魚肚啊咩、哦，總之佢同你扎到成扎花咁、樣送俾阿媽，咁我好開心啦。唔係 西蘭花已經好好啦。 係啦，咁因為佢開心個位就係第一佢會煲湯嘅。咁第二係實用啦，即係唔係呢啲花擺兩日又要掉咁樣啦。咁第三就係、是、佢煲完湯，佢知道個仔會翻嚟飲啊。即係佢又知啊，咁好啊，我煲多啲咁， 即係買俾自己啦，你都係 多啲時間見到個仔啦。唔係我為咗佢啊，即係我唔係為咗一己之利嗰啲，我絕對唔係為咗飲湯定咩嗰啲，絕對冇咁諗嚇，絕對冇。 係即係唔俾你飲你 OK 嘅。 每次我都有飲， 唔係啦， 每次都飲兩杯。 你明知佢其實佢都係煲俾你飲嘅啫嘛。 唔好讲啦，咁但系好啦，咁样又得过且过咗两年，去到今年我觉得啊，再送呢个又好似太冇新意，跟住我又去翻嗰个轮回，就系点算咧？送啲咩俾佢好咧？我都谂唔到啦，咁样而家都烦紧， 仲烦恼紧啊嘛， 烦恼紧， 所以点解我哋喺？无端端星期三就已经讲完呢个 topic， 就系因为好多朋友你而家翻紧工又好咩都好， 可能你都仲有几日嘅时间，其实我哋嚟轻轻提下你。 臨急抱佛腳，你真係快啲揾個佛腳去抱一抱啦！真係睇下去邊度買啦。如果唔係過多兩日，禮拜六你先去買，可能買唔切噶啦 嚇， 好難揾噶。 係啊，即係交個人出嚟嗰啲係我依啲咁厚顏無恥嘅人咧，先至講得出口。 你就真係離曬譜，都係嗰句，交個人出嚟係基本，送禮物要心思。 唔係嘅。天下父母都是何其伟大呢，是不是？所以其实他们知道 的。吹过蜡烛一日睡，原来幸福会流泪。一天接着一天，愿定格此刻放心里。你拉着我前面幻彩世界，由我出去，而明知终有日难碰对，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道理，喜欢从没过期。斑马会记得重新去认识欣赏你。旁手向你，危急之展开两臂。天地暗哑，涂添色彩创传奇。想象再多，别怕花力气，真心由你好奇。不生也记得，留心去学懂欣赏你。守护你飞，无需要了不起，只盼悠长生命里，而你不必唉声叹气。 即是由父母的角度去讲对小朋友的爱嘅一首歌，吴若希《只想你记得》。刚才播呢首歌的时候，我哋出现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系 即系其实即系我真的不知道阿妈想要啲咩， 系所以你想我帮你打探啊嘛，得啦，识做啊，知道啊，而家打噶咯， 系啊，所以呢个时候谂住静鸡鸡打俾我阿妈，扮系录音咧，即系套下料，睇下佢想要啲咩礼物，系啊，跟住我就唔出声，交俾宾神。我唔出声啊，交俾你噶啦。 好啊，我好紧张。喂 ，Hello， Auntie 你好啊，我系宾神啊， 系 啊，我系波盛嘅节目嘅拍档啊，我系骚动音乐个拍档。你好啊，第一次同你倾电话。 系啊，系啊，系啊。 而家咧，我咧嗱，因为咧阿波盛同我讲，即系佢而家唔喺度啊吓。咁咧，佢就同我讲咧， 所以可以讲坏话啦， 系啦，因为佢同我讲佢内教，佢同我讲话，诶呢排咧都工作好忙咯，佢话啊好少时间陪你。咁佢又同我呻，佢话啊唔知今年母亲节礼物想送啲咩？咁我佢叫我去打探下咁样。 哦，佢识外教嘅咩？ 佢都有嘅，佢头先咧都，唉，佢都好灰心咁。但我都知道阿波成咧，佢好乖，佢又真系喺公司好忙。我日日见到佢做到十二点几都未走，我走佢都未走嘅。 系啊，仲有喺屋企，我就系见到 say hi， 然后跟住瞓觉，跟住第二朝起身 say bye， 咁佢就出门口噶啦。 唔紧要啦，我下次叫佢影多，得闲影多几张靓仔相 send 俾你咯，见多对几面咯。 佢基本上挨到残都唔会有靓仔俾我睇。系啊， 咁但系咧，佢话即系佢今年即系除咗谂住话陪你食饭之外，都想花多少少心机，花多少心思去送啲嘢俾你。咁佢 揾你做探子啊？ 佢揾我做探子咯，系啊。 如果你探咗之后话俾你听，咪冇心思咯。 咁佢我要叫佢再将嗰件事再升华啲，再做好啲俾你嘛。 係嘛， 係啊。 其实我作为媽咪好简单嘅，即係陪我食饭，俾我见下佢得㗎啦。俾我见下佢嘅真身就得 㗎啦。你係咪真係几耐，你几耐几多日冇见过你个仔？ 你讲倾偈嘅真系好耐啦，净系 high five 都有嘅，琴晚。 唉，得闲啦，波成啊，应该要多啲同你倾下偈 ，WhatsApp 下你都好啊。 系啦，有冇好重要嘅？ 有冇 WhatsApp 你噶佢？ 有嘢揾我，就冇 WhatsApp 啦。 唉，搞错嗱，唔紧要啊，Auntie， 每以后咧，逢亲开节目之前，我一定叫佢 WhatsApp 你。我话 我同佢，我都唔得闲噶，话声佢听，其实我都好忙嘅。 唔系唔紧要噶，你唔使理佢嘅，佢一定要去理下你先得噶嘛，做孝顺仔系咪先？ 冇错冇错，呢个要嘅嘢。嗱，你俾个贴纸佢咧，就话俾听咧，就系话咧，妈咪都冇乜特别要求嘅，即系最重要佢嘅真心出现陪我食饭啊，啲心思谂下食乜啊咁就得噶啦，唔好要我谂啦。 都话噶啦， 哎呀，波细你识做啦， 都话个人喺度就得噶啦，我真系好了解我妈。 系啊，你喺度噶，原来 我系啊，我一路听紧你讲啊， 系咩？哦，即系做呢个探子嘅都几咩话？ 系啊，其实唔系录音嚟嘅 ，live 嚟嘅而家， 系出紧街嘅。 我以为同佢倾偈添，好在我冇乱讲嘢啫。 系啦，所以我会安排噶啦。呢个亦都系一个好警细嘅电话，话俾大家听，即系要准备。 唔好随来电显示，要清楚睇系边个系嘛。 我觉得咧，即系 乱噏嘢。 波成应该要自己下下厨就最有诚意咯。 哎，咁啊弊啦。咁我一定唔敢食，我惊， 或者有排冇人食啦。 我冇错啦，我惊出年嘅母亲节都未有得食。 唔紧要，我教佢煮两味 ，Auntie， 我识煮嘢食。 唔使啊，你使乜教啫？你上嚟煮，我哋一齐。 我 OK 喎、 啊， 我要煮俾我阿妈食啊。 今年母亲节礼物就有宾臣嚟到煮嘢食俾你啦。 系咯， 唔紧要，一定有机会，一定有机会啊， 系咪？好啦，咁我记住嘅呢样嘢。 好啊， 好啦，我会真系研究下，同埋呢度有只歌送俾你咯，当系母亲节礼物咁样咯。 好啊好啊，咁我而家系咪要开收音机啊？真系要。 你听住啦，系啊。 我而家喺电话度听啊。 系啊，你听住啦，咁样好啦。 好 啦， 拜拜， 拜拜。好鬼惊啊，大佬，佢讲到咁样样。 唔使惊。 妈妈，让我降生地球吗？像面向我的月球，爱是引力吧。妈妈，让我栖身于这家，没别处我想逗留。你说。别害怕，喝杯热茶。有些说话说不出，用吉他。啊啦。心。

嘅不开心症候群，办公室嘅第一大条例。如果你伤心嘅时候，总会能够勾起其他人嘅怜悯啦，可以话系自己系失恋，又或者自己家庭遇上唔同嘅问题，再加多两滴眼泪啊！ 随便你怨曲就起了，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高了，无余地。但这苦恋了不起，如真爱也许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定义了凄美，如从前曾经狠狠热吻我，他梦痕将永续细腻，曾同有人生高峰盛宴，散这别离别垂头丧。 佢系 Joyce 郑欣宜，又唔使下下去到喊咁大件事嘅。有时喺办公室，即系想老细去体谅下你，嗰股低压气旋唔一定要去到好伤心喊。有时你扮认真谂嘢，可能都系一个好方法嚟嘅。 中淹过涌浪，雷电暴雨每夜缠着我，蚕食我如洪荒。还是不懂相信希望，无尽问句遮挡了前方，亦无方未有曙光。我想知道错与对与恶跟善良，你怎样看？每个伟人留低哲理，淘尽力气，努力始终苦恼翻飞。句句格言全都铭记，前人讲道理，说到超出心与死，都一样在处。 公室是一个很看气压的地方的，即如果你老细看到你好像个沉思者一样坐在这个位置，对着一堆文件未做，那的确他可能是会放过你的。听过有林奕康的沉思者，那当然你都可以选择正面一点去面对你的工作啦。例如你真的觉得你的工作很沉闷，不是扭开收音机听下歌咯。 夜半一点气软，胡乱幻想，可降落到冰川，再浸温泉。Yeah, yeah, yeah, 大厦外边，夜市都太短。谁寂寞不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哪秒结束 ？Yeah, 我未结束。楼梯中再拍着吉他，浪会越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time. You will see it back down, but fun, so much. 疑难杂症又得他一把潇洒。Oh, oh, oh, oh. 共我一起，末世总算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yeah, 而你在太空、oh, 逃生中爱泪学中花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s tough times 张天赋，讲到尾咧，即系呢一个心态就决定一切。识得享受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可以拥有你嘅 good time。 办事办错事做长戏，争取不争取责任未？但被命令随便话。为地练成没脾气，花式轻生过死勇气，若被命令随便话，就如没顾忌。反射性能动作，伪装承诺，转起担街转行，能不信心，不信心。随便就自然入戏，事事事但但求没人理，一生安稳一生传奇，仰没后路宁愿话就如滑梯。 期成日諗住點樣去射波。不如学下点样可以把握你嘅时间做多啲啦。啱听过有安俊豪嘅可以啊，系啊，讲多啲可以啊，尽做啦，做快手啲问题先解决到嘅。或者工作就需要有 passion， 好似呢班后生仔咁。 身体出卡，放弃最勇地位关带，高高低低低低，凌乱范围，困住了解体，急跳的集会逼未下跪，全怪靠信仰打低，难明白习惯中一直起，行动都顾忌，挺起腰骨，背负平练勇气，挺起胸襟，因未来不似预期，大不了死，亦不会避，命令能做武器，地创能做武器。将声音惨遭攻击，有了真谛，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寂寞难有惊喜。运用毅力，凡人亦都可以飞。杀去几多关卡，多了几多关卡，拥抱它，以真血灌溉天地。切拍吹散困惑，无事浅踏，专注铸造盔甲，出发攻塔，精神嘅好盔甲，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登基因神父死后露面前，烈焰卖出旧经典，烈焰弄出旧日经典，神鬼参信老世做实践，实战一次一次一次火，成员未退在阴阴暗面，成败都正面，以闪光灯在地球大作战。为高峰大预言一个十年，每一天发一次癫，越定型越要变，越激动越要变，烧火出火星轨迹快过闪电，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静默难有惊喜，运用毅力凡人亦都可以飞，下去几多关卡。新世界创造一班被尊重的细路，不骄不傲，不要变化再进化，一不连场风暴，信号收到，出发伟大航道，标准有新尝试，摩打有新电池，残旧配件很有事，停顿再开始，新的古迹新的史诗不设定义，辗转反侧的再涌出新一批日子。 咁多位打工仔顶住啊，有几日就放假㗎啦，听下歌打下气啦，帮自己。佢係 Mira， 有呢首嘅 Warrior。 自1999年以来，中国喺每年5月1号至到8月16号实施休渔期。菲律宾南海特别工作组发表声明，话有关捕捞禁令唔适用于菲律宾嘅渔民。菲方反對中國在菲律賓領土和管轄範圍實施這項禁令，並且鼓勵菲律賓漁民出海在西菲律賓海捕魚。中國外交部昨日再次敦促菲方切實尊重中國主權和管轄權，停止令到局勢複雜化。天氣方面，本港今日風勢微弱，下午炎熱，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1度或以上， 同时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珠江口一带。预测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喺马鞍山，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西沙路近住锦英路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现场嘅时候咧，要留意指示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中环广场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车龙排到黄竹坑道过咗香港仔消防局。由于车多啦，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家需要间歇性封闭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和去荃湾方向车龙就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接近香港单车馆公园。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桥面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较早时，货柜码头南路去昂船洲方向，因为曾经有火警和坏车的缘故，近住美旺货柜场那段现在还是比较多车一些，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荔枝角牵引配电站。另外就是尖山隧道，尖山隧道入口那段是比较车多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知唔知点解个个都叫马俊伟做时间管理大师？我唔直接答你，我用呢首歌去答你。 数码仔终于上位，现已命名无敌贵，立身今天地位，皆因我吃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马俊伟同你继续倾。 前路不可估计。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成啊，今日呢位嘉宾，上次你送咗句嘢俾佢之后，听讲佢快出咗个 pose。 佢喺大年初三嘅时候话，自己由嗰日开始会转变成为啊， 与世无争，乐同。 雨势有时颇大，嗰句雨势啊。 哋苏到音乐嘉宾系有曾乐同啊 ，Hello， 你自己笑场， 系啊，自己笑场啊， 耶、 yeah. ！呢一个与世无争，我哋上次应承过你之后，今次我哋遵守承诺啦， 冇 错，多谢 呢、這个卷轴颁赠仪式咧，就系有。与世无争乐同啦， 就去接手嘅，我好期待、啊，因为其实我嗰时年初三我出咗个 post 之后咧，我一路都好想要翻一个真正能够形容到我，因为我唔系据理力争噶嘛，所以我就今次咧终于得到自己入咗嗰个故事里面啦，咁我终于得到咗一个形容得我好贴切嘅形容词，就系与世无争乐同啦，多谢大家。 下次点算好呢你话波成， 仲有啲咩争呢 我见到有啲网民有讲嘅，喺啊喺啊曾乐同个 post 下边写嗰啲诶分秒必争乐同啊， 系系系， 你系咪分秒必争先？但系 都唔系， 唔系咁冇办法。 即系呢个唔中啊， 呢、 這个 唔中啦，再谂啦，翻去再谂啦。但系 一定要适合嘅系咪啊？ 系衬翻嘅，因为上次据理力争系觉得。即 系你觉得我 系系啦， 但我系咁喺度狡辩，而家仲喺度据理力争紧，唔系 OK 嘅。 但上次你都有讲话自己都唔系下下都系去到嗰个 level， 即系要拗嘅，有啲你都会明白，即系事件系点样样，你会听会成咁样，所以你我就好记得你上次话，其实我而家真系与世无争噶啦，唔系据理力争。 好惨、啊，我都唔记得咗嗰阵时候，原来我咁惨噶嘛。 系喺架车度讲啊，嗰日我就喺车录音嘅时候，即系不一样的爱嘅时候咁样讲噶嘛。 但我又想问下曾乐同系由几时开始觉得有自己有呢个与世无争嘅感觉？因为听落去咧呢样嘢系。要经过相当的修炼啦、有一啲嘅进入一个化境啦，先会觉得自己啊，我系与世无争噶，我即系咩都好简单，唔谂，冇复杂咁样嘅。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理想嚟嘅、哦，突然间我清醒翻， 系想自己系咁。 系啊，想自己系咁咯，同埋因为而家呢个疫情嘅关系咧，好似我突然间有一个好似唔系好想喐。嘅一個感覺，俾到人咁樣，咁我自己有個朋友提一提我嘅，就係話啊，你以前好似 active 啲嘅喎，咁我突然間就醒一醒咁樣咯，而家就依兩日就再重新做人咁樣。 明白，但喺呢一行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喂，好多時候啊，曾樂同，你一定要好多嘢要自己去爭取㗎，你要 go for it 先得㗎，唔可以太過與世無爭，會唔會都有人同你講呢一類型嘅説話嘅？ 我谂好多人叫我睇开啲比较多， 睇开啲啊！ 因为我曾经都真系，我会觉得啊，我好想要一样嘢，我就去谂啦，或者去期待啦，去做好咁样啦。即系但系有另外一个讲法就系、是、咧，你当你太想要一样嘢嘅时候咧，嗰样嘢偏偏唔会到你手嘅、啊。而我都觉得系真嘅，即系我而家好似许愿咁样啦，讲咗出嚟就唔灵啦，我唔而家讲啦。咁我一路好想做嘅一样嘢咧，去到而家我都未算系真系正式做到嘅。 嗯， 咁所以就希望我而家唔应该去谂啦。咁我而家都尽量避免去谂啦，就做好咗我而家拥有嘅嘢先咯。咁可能。即系兜兜转转咁，我喺将来将会做到嘅。 嗰一样系 唔讲得， 唔讲得啊，讲得唔灵啊，知唔知边度读心啊？波胜 系啊， 一读心咧、啊，你喺度谂咧，个天就唔俾你。 你讲完呢一样嘢出嚟之后，人哋讲个反话，希望呢样嘢唔会达成啦，咁咪得咯。咁你咪又讲到又可以实现到咯。 唔得咁样， 太虚伪，太虚伪。 咁系咩范畴讲唔讲得？即系事业上面嘅希望 都系艺人上嘅范畴咯。除咗唱歌，仲有另外一样噶啦。 系 咁、已经明咗啦。但系我希望灵嘅， 你哋煮饭嗰边啦，咁样。 我咩？你唔可以希望灵，你要话我希望你唔灵 啊。咁、我希望我喺麦前讲希望你 唔 灵，惊俾人闹啊！ 你要首先知道佢本人讲嘅准唔准？如果佢本人讲嘅系准嘅话咧， 准噶，你系咪灯嚟？ 我谂下先，我都几准嘅，因为我嗰阵时候希望可以同波成做节目啦。咁啊，跟住就真系同波成做节目。 你咁你咪前讲嘅系咪真噶？ 唔系，全部都系虚伪。 佢个虚伪通嚟嘅， 系啦，虚伪虚伪。 咁你咪真系唔成真咯？ 系 系啊，相反翻 好啦，系啦。 咁但系即系啱啱，譬如阿斌都有问过一样嘢，就系即系做呢个行业嗰一样争取啊机会啊嗰啲咁样。咁你觉得自己系入行系咪一开始就已经系会比较即系？lay back 少少或者褪后少少睇，唔会咁主动地，好似你啱啱所讲啦，即系太过想要一样嘢，定系慢慢中间有啲嘢转变到，或者点令到你开始咁？ 我系 lay back 啲嘅，然后 lay back 到一个位就系、是。 会觉得哇，点解咁嘅？即系，但系可能有其他人得到人某一样你好想要嘅嘢，又或者系佢做到想做嘅嘢，然之后都伴随紧一啲你唔会想做嘅嘢。咁我就都会衡量过咯，所以其实而家我走嘅路都系，起码我唔会黐咗线先咯。所以就我觉得呢样嘢系我最基本嘅一样嘢。所以就我宁愿失去都好过，即系咩好过我自己真系接受，即系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系咯系咯，即系我会比较咁样咯。 但我又想问一下，即系如果每个人咧，佢嘅 lay back 都系唔同方式噶嘛？有啲人 lay back 系可能哦，纯粹真系唔想 push 自己，唔想喐；有啲人可能个 lay back 系因为我花咗时间去做其他嘅事情，所以喺另一方面自己就好似感觉上 lay back 啲。你系边一种嘅 lay back 先？ 我谂，因为如果你真系讲 lay back 嘅话，其实我个人唔 lay back 嘅，但系如果当你要去做 extra 嘅嘢，先可以达到你要嘅嘢咧，嗰、那个 extra 要睇下要几 extra 咯。 哦， 即系你只需要努力嘅话咧，其实我 OK 嘅。 嗯嗯， 即系但系去到有一啲位系你做完咧，你会可能你会失去，即系你会自己个人生会有一个窿咁样嘅话，咁嗰啲我就唔、即系我会衡量过唔 OK 咯。系啦系啦，即系。咁我就覺得係選擇嘅啫。咁如果你話 lay back 嘅話，可能有陣時有啲嘢係人哋會喺你嗰度攞走咗嘅。 嗯嗯嗯。 咁我會選擇 lay back 咯。 O、okay. K. 即係我唔會去再爭咯。 咁我明白曾樂同嗰種如勢無爭係咩啊？即係佢嗰種如勢無爭就係、是有少少係叫做隨遇而安，有啲嘢係緣分嚟嘅，係咪咁講咧？ 係啊， 唔好強求。 系咯，但系我觉得冥冥中有阵时候你依一个态度咧，你可能唔会好好， 嗯嗯， 但系你唔会好唔好咯，因为有一啲人就系会睇到你嘅选择，然之后喺你就嚟，哇，佢咁样跌落去做唔得咯，佢会拉翻你一把， 嗯， 而嗰个拉一把未必可以，可能令到成个状态改变，或者系带你去翻你好想要的地方，但是起码我是心安一点咯，即是会觉得是一个安全的状态下工作共事，那就这个是我最底线的要求咯，是的。 那你有没有想回转头会不会自己例如啊，即是小读书的时候都有一些的 position 大家会想得到的，例如是我乱入颁奖啊、风纪或者参加比赛代表学校又好那些。呢啲系咪你以前都已经系唔会特别去同啲同学去，即系话哦，我要啦，你哋去啦，咁你就喺度睇住啊，或者咁样嗰种？ 我唔会去争，反而我觉得即系譬如可能我以前都会参加啲比赛咁样啦。以我记忆啊，我冇真系觉得要非攞到嗰样嘢不可嘅，我会尽力去做， 嗯， 但系我唔会预咗嗰样嘢一定系我嘅咯，因为我好惊失望嘅人嚟嘅。所以我觉得在我做尽了之后那个结果我就不是太在意的了，即我就会放低了这样，即可能出一首歌之前呢，我记得这排呢拍出碟嘛，因为我最近的那个 MV 呢都是我自己剪的，因为其实好老实讲那个成只碟那个 budget 呢，即其实会有这么多的嘛，去到差不多最尾的时候呢，本身其实配好我第一只碟呢最尾那首歌我呢，因为你连埋只碟一起派，咁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宣传来的嘛，咁我今次去到这只歌的时候呢，我就想啊，既然现在都个疫情咁样留得喺屋企，咁不如即系自己拍啲嘢咁样啦。咁所以喺出呢一只歌之前嘅时候咧，我系好忙噶，好赶噶，去到有一啲压力咧。其实大家都未，即系你会觉得你使唔使咁早有压力啊？我反而系咁样，但系一出咗嗰只歌之后咧，我就咩都唔理噶啦，即系我系唔会睇我嗰啲 comment 啊，即系唔会理，即系反而系我之前我会逼得自己好紧要咯，但系个结果系点咧，我就唔理噶咯。 哦，即系就好似你头先讲翻细个嘅时候都系啦，即系譬如假设要参加一个比赛，就好似出碟咁样啦，就真系即系事前嘅准备嗰啲我做足晒咯，最后结果系点啊嗰啲咁样样就 心唔心安对我嚟讲系好紧要嘅。 而嗰样嘢为自己咯，即系我听得 出題， 係啦係啦係啦， 為其他人咁嗰啲。 係啊， 頭先講到一個位置就係佢點解會與世無爭嘅原因係佢都會怕有時同自己想象有落差啦，會失望啦。即係但係蘇花為止，由你嘅你嘅人生入邊有冇邊類型嘅事情係特別容易令你失望，或者有冇啲例子係真係嗰一次令到你係非常失望嘅？所以你之後都驚咗會再遇到呢一種失望啦，咁樣。 我想事件呢通常都未去到好耿耿于怀，反而是人咯。 嗯。 即是那个对人那种期望是你控制不到，有时候是啊原来你期望了你就是期望了的了，然后去到某一些位置的时候你发觉啊原来我曾经这么重视一样东西。即反而事件的话它是一样死物来的。你它出到来好坏坏，只要你不去在意呢，即你只要知道自己做緊咩呢，嗰樣嘢就其實好好死嘅啫。但係人就好多變數囉，所以就係囉。嗯， 即係人嘅信任啊關係啊。 係啊係啊，呢一樣嘢個落差會比較大啲囉，對於我嚟講就。 係。咁所以即係而家就出咗呢一張嘅專輯啦， 嗯 ，Inner Child 啦。咁頭先講，雖然就話自己我事前做曬嘅嗰啲東西等等咧，就 OK 啦咁樣。咁但係譬如身邊嘅例如同事啊、公司啊、朋友嗰啲，會唔會其實等你好緊張？對於因為首先而家能夠出實體真係好難得啦，亦、 啊、 都嚟到你第二隻嘅 EP 啦，係啦，佢哋會唔會等你好緊張咁？ 我唔知道，應該唔會啩。 即係我冇乜人暫時同你。 佢哋真係有經驗噶嘛，即係專業嘅人士嚟噶嘛，係咪？ 專業都可以緊張啊嘛。 誒，咁我唔知道，我睇唔到咯，可能佢哋唔緊張俾我睇咯，或者 會著緊嗰樣嘢啊嘛。 唔係，咁佢哋一定著緊啦，即係佢哋去做呢件事出嚟嘅時候，我都覺得佢。我們花了很多力氣和心思去幫我想，譬如找誰拍照啊，又或者是個 idea 怎樣去 match 回我的歌啊，這樣即他們每一首歌都很盡力的，所以我就覺得因為他們每一首歌都想了，令到這隻碟出來的時候可能都是一個即不是一件哇盛世大事樣咯，因為你之前的東西我們都已經很清楚自己做成怎樣了嘛，所以出了這隻碟的時候就好像一個作品集一個總結這樣咯。 嗯、但去到呢隻碟嘅時候咧，即係你都知道，artist 本身對於一隻碟嘅諗法或者 concept 上，總會有時同公司係有少少嘅落差，因為大家都會有唔同嘅追求或者有唔同嘅諗法啦。今次去做 Inner Child 呢隻碟咧，你係據理力爭嗰種，定係與世無爭嗰種，定係啊大家嘅諗法都真係好一致喎、啊， 有商有量嗰種咧咁樣。 與世無爭啊， 都係與世無爭。 其實我冇乜點。即系我知道，影相嗰个系梁母，即系我影我第一只碟嗰个摄影师之后，我就冇咯、哦、，OK 啊。咁然后碟名咁样，我啲同我自己有谂过一个啊，我净系话咁，不如直接代我开啲一货啦，咁样或者永恒少年啦，咁样嘅。跟住之后， 即系个碟名就系咁， 就系咁啦。OK， 系啦。跟住就因为第一隻碟咧，嗰个碟名系 Meme 啊嘛，咁、就系我嘅嗰个英文啦。咁我都冇乜，我都系交俾公司决定。唯一我系有讲过嘅，但系最尾都都系我冇特别期望会改啦。但系最尾都依公司嘅决策人出咗嚟嘅，就系、是、我唔中意第一隻碟嗰个中文字啊，即系我觉得嗰张相好靓啦。跟住之後嗰個 meme 嘅嗰個主題都好靚，但係唯一係曾樂同嗰三隻字咧，我覺得好突兀。如果大家有睇我之前嗰隻 EP 嘅話咧，就可以揾翻。咁然後我就話啊，不如我嗰個名唔好咁寫，或者一個 spacing 可以 轉一轉、啊， 轉一轉啦、啊、咁樣。跟住之後我見到出嚟，哦，原來冇轉到，咁我就算啦。即係我都係，我都覺得 OK 咁樣。咁去到今次咁樣， 咁你冇英文名啊嘛？你叫譬如 Amy 咁樣。 唔係啊，係嗰個排版對我嚟講，我有少少 有追求嘅呢個。 可以點樣咁樣？但係我覺得其實都唔係好大件事啫。咁、所以就咁去到今次 Inner Child， 我其實我好中意咯，即係我。 冇乜。我睇完之后觉得哇好靓啊，跟住之后就继续做自己嘅事啦。 同埋重点系咧，今次个排版你单睇个封面就冇咗曾乐同呢三个中文 字，系 佢用咗英文， 可能公司啊，诶都系唔好搞啦，直接写英文啦咁。 系咪啊？ 系咪啊？都好靓啊！其实用英文排出嚟好靓啊，即系你都满意嘅今次。 我都 OK 噶，即系我觉得系好成件事同第一只碟系唔一样，因为我第一只碟系比较鲜色啲嘅，咁第二只碟咧，即 系 好似有一个好。分零嘅對比嘅時候，我都覺得，起碼 我自己會認到，即係一個好直接嘅分別咯。 對比兩隻咁樣樣喎， 係啦， 即係個字形上面同埋，即係嗰個造型封面咧，我諗起 同埋我冷靜咗好多。第一隻個碟，你記唔記得我嗰陣時係咦咁樣，即係伸隻手 好興奮，連埋嗰啲顏色所有嘢衝曬出嚟咁樣樣。係 啦，跟住之後三年之後，我變咗一個好冷靜嘅人咯。 通常都 係 咁嘅，新人第一隻碟都係咦好開心，跟住然後經歷咗三年嘅歷練。 唉，攰啦， 我攰啦。 星期一同星期日嗰啲咧，咁样翻咗工啊，仲啊， 我需要饮嘢咁样，咁样嘅感觉。但今次呢一辑相，我哋见到嘅曾乐同啦，即系同即系头先你咁讲，系少咗笑容嘅。呢个系你自己嘅意思，定系摄影师佢去安排俾你嘅咧？ 系制作团队嘅意思。 制作团队， 因为我有笑嘅，其实我影相都会笑，就算系咪我真系想笑都好，我都一定会笑嘅。咁所以其实即系好似变咗一个嗰啲叫你模式咁样啊，即系你影相就系笑唔笑笑唔笑，跟住佢哋就话我哋今次唔要你笑啊咁样，跟住之后咁就唔笑咯。咁里面你啱啱提一提我，原来里面都有一张笑嘅喎，咁样咯。咁佢哋都摆咗一张笑嘅喺里面咁样， 小小地咯，系啊，都叫佢有一张笑下咯。 系咪啊？ 呢三年都攰啦，咁 系。 你觉得笑下好啲嘅系咪啊？即系如果即系有市场调查咁样， 我又觉得唔笑都几好睇啊，其实。 我覺得我覺得笑同唔笑嗰樣喺我心目中唔係好唔好睇，而係可能只不過平時同你做訪問，你嘻嘻哈哈，即係嗰種狀態咁、 啊。你做乜唔笑啊？咁 係啦，咁所以見到咦唔笑喎、啊，咁係一個好 neutral 嘅一個感覺居多咯，咁樣。 係。 不過其實講真，笑唔笑又唔使睇到咁大啊！我都覺得與世無爭嘅人個感覺就應該咁平穩嘅，我覺得係啱㗎。係、 啊、一定要聽翻個觀眾㗎。 係啦，我死都要聽翻落去。 你揀㗎嘛？呢、這個梗係幫你聽翻啦。 好夸张！ 求一线光，才望见自由下。还好你可来做我灯塔。求一个花园，踏进。就一起等到灰尘绽放一刹，发现未来总有不能摆脱的失散，发现迷路就一起天真到底吗？年轻吧，就当闪耀的少年，无需怕。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嘉宾曾乐彤之前嘅作品叫做《永恒少年》，咁啊新闻翻嚟之后会有佢介绍新嘅派台作品《躲不开的一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同输入个案各有三宗。患者包括一名住在鲗鱼涌康怡花园 N 二座的46岁外佣，被列为本地源头不明个案，佢没有病征。至于佢的朋友住在薄扶林道豪丰的38岁外佣，亦都确诊。卫生署话，两人同时带有 N501Y 同 E484K 变种病毒。另外，据了解，嗰名46岁外佣曾经在上个月18号接种首剂伏必泰疫苗。前年反修例风波，11国庆日多区有示威活动，荃湾有超过100人聚集，四名男女在事件之中被捕，早前分别被裁定暴动和纵火罪成，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4年3个月至4年8个月。三男一女被告由20至39岁，其中两人报称学生。法官连锦雄判刑的时候说，当日有100至200名示威者聚集，形容示威者连自己是的是什么威都不清楚，但是就因人数众多而不受管制，甚至受到某些市民的支持和默许。警方在本案之中并没有尽用武器，执法时必须容忍和克制。法官认为，若果当日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谁胜谁负根本无悬念。惩教署提出以视像方式让正系被还押的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观看他父亲的丧礼。胡志伟团队说，胡志伟和家人难以忍受对父亲如此不敬，所以拒绝有关安排。又说胡志伟对于未获准送别父亲感到痛切心扉。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民主党会尽最大努力与惩教署沟通，希望署方重新考虑容许胡志伟外出奔丧。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花园道下行落去金钟方向，近中银大厦的快线有意外，现在大交通挤塞，车龙排到上罗便臣道，咁亦都影响到上亚厘北道和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现在实施紧近风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计金瓶，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渔港湾一段的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而家近天马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笔架山花园。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今个月啲零用钱可唔可以再加少少啊？ 好肚饿啊，有饭食未啊？ 嗱，呢个月嘅家用啊。 但系喺呢个特别嘅日子，你应该讲一句咩呢？ 妈妈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咪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雨势无争，乐堂。 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咧有曾乐彤啦，咁啊亦都推出咗你第二张嘅 EP 呢个 Inner Child 啦，咁啊特别当中咧睇翻嗰啲歌嘅话咧，咁啊最新派嘅呢只亦都系呢一张专辑里边咧，即系最后一只出现嘅歌就是、躲不开的一课咁样。咁咧呢一 part 我同阿斌咧就会每人都会估下，即系可能系呢张专辑背后或者特别系新嘅呢只派台歌背后。嘅一啲东西，然后就交俾你揭晓，我哋估得啱定唔啱？ 我估先啦， 好啊， 我惊撞咗你啊，一阵间 系咩？ 系啊，所以我开口先咧就唔惊啦，个压力喺你度咁样，因为咧 唔知噶， 唔知噶， 唔知啊， 可 能系啊，因为费事特登就佢啦，我唔想同佢据理力争，好辛苦， 系 啦，咁啊，我估咗先， 即刻泄咗道气啊！ 哎呀，前辈，前辈，前辈点啊？ 嗱， 斌爷，斌爷， 咧今次咧即系新歌啦，躲不开。的一課咧，即阿曾樂彤自己寫詞啦。咁我覺得somehow係因為我有印象，上次都幫洪家豪寫過嗰份詞，嗰個反應係幾好嘅。咁嗰一次，我覺得係帶咗一個信心俾你，往後係會多啲作品去自己填詞。 係，我諗係一嚟洪家豪俾咗好大信心我啦，然後就係公司嘅一位同事好俾咗好大信心我咯。因為其實我喺之前填。即系我好似喺帮洪家豪填咗第一首之后咧，咁洪家豪系我朋友，佢一定支持我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哇，系咪真系得噶？咁我就去尝试去揾另外一啲信心，就系俾多啲人睇啦。然后当其时有一个人物咁样啦，咁我就俾咗佢睇，咁佢就话。你都是填多啲先啦，咁样即系类似系有啲 ban 咗咁样嘅。咁我冇话俾佢听，我帮洪家豪填咗啲词咁样噶嘛。跟住然后去到洪家豪嗰份词真系出啦，其实我都系冇同公司讲噶，即系公司系有一个人知嘅。咁然后出咗啦，咁好多人就话：，即系点解你会即系填词嘅咁样？咁去到真系洪家豪用咗我份词之后咧，公司嗰个好信任我嗰个人士咧。 就同我讲话，你下一首你都自己填啦，咁样，咁就好似攞翻一啲信心咁样咯。咁、 哦、 就其实个故事都几迂回曲折咯，就变咗，即系我因为我所有嘢我都未面过世，我唔知道我自己睇嘅嘢系咪真系啱，咁而。洪家豪同埋佢嘅公司啦，即係好多謝佢哋啦。咁同埋我嘅公司啦，即係就好信任我呢件事，係俾到好大嘅信心咯，真係。 所以頭先咧，曾樂同有一樣嘢講得啱，佢越唔敢諗嗰啲嘢，就真係會發生。 係， 今次就係一個例子、 哦、啊！即係我完全冇諗過我會出街先咯，我幫佢填 demo 啫嘛，填咗幾首，即係諗住即係等你好 sell 啲咁，係咪都要執啲字落去㗎啦？點知我真係出咗一首，即係冇諗。咁就發生咗。 但我又想問一下啦，即今次真係去嘗試自己去唱翻自己填嘅詞，個感覺係咪真係容易攞好多？即係容易處理首作品去唱去錄嘅時候都會輕鬆啲咧？ 都唔係，因為呢首歌其實揾翻嚟嘅時候咧係2019年噶啦。 嗯， 係。嗰陣時候公司嗰個同事就話啊，我覺得呢首歌好聽。但袋住落袋先，即係唔好出住，咁睇下幾時出。咁我就填咗一個情歌嘅 version 嘅，咁然後去到過咗一排啦，好似大半年咁樣，跟住佢就話：不如你填多個唔係情歌嘅 version 俾我睇下啦。咁樣，跟住填完呢個之後錄咗啦，錄完之後咧又隔咗一輪出咗幾首歌之後咧，我一直都唔係好滿意噶。其實我覺得我聽我唱唔到。我唔覺得我唱到我想寫嘅嘢出嚟，咁、我就同阿徐浩講啦，我都話你聽完之後覺得有冇咩問題啊？咁佢就話啊，其實都冇咩問題啊。然後去到我同佢拍咗一個 cover，然後中間又隔咗幾次錄新歌嘅錄音咁樣啦。咁佢就話不如你唱多一次啦，即係好似即係試下咁樣。咁然後再唱到而家出街個 version 咧，其實係臨出碟。嗰幾個一個月之前補錄㗎， 哦， 即係好有，即係好多謝我兩個即係好 friend 嘅監製，不如 Cousin 又幫我，跟住徐浩又好幫我，即係覺得啊，你可能有能力去再將一啲嘢做好啲嘅時候，咁我就陪你去做啦咁樣。 咁有冇諗到其實嗰陣時撐嗰一樣嘢，就話同自己想寫嗰樣嘢，嗰一樣嘢你形唔形容到其實係啲咩嚟㗎？ 我唔知啊，即系我觉得系个声线嘅控制咯，可能即系纯粹就系唱。我反而我唔去刻意去谂我要点样去唱好一只歌咧，好似又好啲咯。因为其实新人嗰头两年咧，好多人都会有唔同嘅意见啊，又或者睇法，我好乱啦，同埋我好紧张啦，长期都。然后去到后啲，我真系我就觉得啊，系咪都要唱噶啦？咁即系。即系唔好惊啦，即系你即系就唱，好似平时喺厕所咁样唱出嚟、即系以一个咁样嘅心态，咁当然唔系咁 free 啦。但系就又好似出到嚟嗰样嘢，系大家都会觉得，即系你好似稳定咗，跟住咁奇怪，即系你就系系咯，即系 又系唔谂嗰啲嘢咧，你就会做得好喺你身上面 系。系有个衰嘅呢个世界， 但系睇翻躲不开的一课咧，嗰个词咧，即系都会觉得系颇为赤裸嘅，即系嗰种赤裸系真系睇住啊，好似真系感受到啊，曾乐同喺份词入边感受到，哇，佢好似经历咗好多嘢，或者系有好多嘅成长嘅一啲思考喺入边，系咪其实真系会觉得喺过去嘅一段时间，或者可能由出道到而家咁样，系其实真系比较你都哇。好攰啊，好多嘢要面对啊，咁然后去写呢一份词出嚟咧， 都赤裸噶，所以其实咧一开头谂紧点宣传嘅时候咧，我唔觉得我可以好舒服咁样去讲我，好似之前讲歌咁样咯，即系譬如存在都系类似系一个 topic 噶，但系因为当嗰样嘢唔系你自己写嘅时候咧，你隔咗一重咧，你可以。畅所欲言啲咯，即系譬如我帮洪家豪嗰首《自问自答》，佢帮我唱出嚟，然后佢去讲呢首歌嘅时候，其实我会觉得系好啲噶，即系我一啲都唔想讲我写咗啲咩出嚟，但系系啊，我会觉得真系有啲赤裸嘅， 同埋我有啲抗拒添嘅，但系我知道依一个系我的工作啦，所以我点样都要讲啦，你明唔明？即系所以我就会有一啲咁样嘅挣扎咯。咁但系如果你话问我嘅话，其实我当然每个人都会有经历一啲嘢啦。咁可能我讲嘅嗰个赤裸或者我谂嘅嗰个抗拒，只不过系我自己因为好主观嘅谂法啫。可能其他人都会有佢哋嘅赤裸噶嘛。即系可能我当我自己写咗一啲咁嘅嘢去。有啲人会同我讲话啊，即系你发生咗咩事？跟住我心谂吓、啊，发生咗咩事咁样？又或者系真系我想 call 翻你啊咁样？咁、我而家已经过咗啦，我谂，即系反而佢哋觉得依个词如果真系可以 match 到落佢哋人生一啲事件嘅话，我觉得咁都几好啊。 嗯， 即系啊，原来。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些事都可以在人哋身上都会咯。 是 啦是啦。咁我都觉得是一个运气，即是我会觉得好幸福的一件事咯。嗯、 但是去录呢首歌的时候呢，即有时都会同监制，即今次是徐浩啦，即会都会倾下，即有时监制都会问啊，你份词咁样写出嚟喎、即佢都会想了解一下当中的故事。咁当时会唔会都有需要、嗯、唉本身唔想解釋太多嘅，但可能為咗六首歌，唉好啦，我都要解釋一次俾徐浩聽，點解我會咁樣寫嘅？有冇當時要咁樣去做嘅？ 因為我唔係同佢第一次合作，我記得我頭一年嘅時候咧做新人啦，我完全唔知道出歌係一回咩嘅事啦，咁我就話啊，你想填咩詞啊？咁嗰陣時監製。同埋公司都會話嘅，咁我嗰時真係超，我而家覺得係白痴啊！因為嗰時我就話我好想揾阿 Riley 寫啊咁樣，跟住之後咁我又唔知道，我你正常同填詞人係點溝通？我寫咗好似成十頁紙俾 Riley 咯， 哇！文文咁樣喎，大哥。係 啦，跟住之後嗰時阿徐豪就 ban 我，就話其實咧你咁樣寫太多嘢啦，即係你唔使咁。寫得咁詳盡，或者係你講你嘅生平出嚟嘅，跟住我就話哦，原來係咁啊！跟住之後我就最尾揀咗，我其實我想寫永生花啊咁樣，有一樣咁嘅嘢，咁我就摸熟咗啦。咁去到今次同徐浩 work 嘅時候，其實佢我冇，其實佢都睇咗我個十頁紙啦，即係我冇乜嘢可以即係需要唔話得俾佢知。咁所以其實依首歌反而係佢同我講話。佢理解一样嘢咧，佢一开头佢觉得我过咗啊，即系录音嘅时候，佢就会觉得你唱得开心啲。但系其实我嗰阵时冇出声，但系我觉得我系唔开心嘅，即系我系我写紧嘅嘢，我都系唔开心嘅。咁、我可能我会讲一啲咁嘅嘢，即系佢话俾你听，哦，咁我而家知道啦。咁可能佢录嘅嗰个方向就会系唔同咗咯，即系有呢啲咁样嘅分别咯。 因为啲即系我想估嘅，即系头先阿斌嗰个啦。我想估嘅咧，其实系喺歌曲嘅安排上面嘅。即系因为而家躲不开啲一课，即系如果唔系《天空之无面》咧 remix 嘅嗰个 version 嘅话咧，躲不开啲一课就系你一路即系过去呢段时间出嘅歌嘅最后一首嚟噶嘛。 系 啦，咁前面嗰啲即系譬如你对上一只接嘅就系、是、譬如《永恒少年》嗰啲咧，即系有一种就系、是我系长不大的。人我系咁样睇一个世界，但系呢一只咧突然之间喺前面，就算你天空之门啊嗰啲点样样个人点样开放都好啦，呢一系将所有嘢一下收翻翻嚟，然之后系啱啱你讲嘅嗰啲沉重咁样，咁我想估其实就系、是、哦，咁其实因为呢一刻你嘅状态可能就真系呢一个，咁所以你将佢摆喺呢个最尾，等大家有一种叫 after taste， 即系梦想理想嗰啲，大家会讲，但系哦，原来喺理想面前有阵时有啲嘢系咪真系？得嘅咧，就將佢擺去最尾，有種餘韻喺度，所以我想估個安排係咁。 So deep, so deep， 我哋聽下曾樂， 因為我本身都係有諗過佢嗰個嘅， 冇喎， 冇諗嘅， 冇啊，因為其實係嗰個考量就係其實大家都其實。我意外嘅，原来好多人都中意《永恒少年》咯，即系觉得佢听呢首歌嘅时候好有个感动喺里面。咁而呢一个系就系、是、公司嗰个大佬嘅一个 marketing 上面嘅谂法，就系而家嗰阵时啱啱疫情啱啱开始，大家都出唔到街，你再唱啲好惨嘅歌咧， 即係唔 work 噶，咁所以就揾咗黃諾兒嚟寫，佢係一個就係、是、一個好 bright 或者係好即係就係永恆少年或者係天空之門寫嘅一啲嘢，好光明啊，或者係好有希望嘅一個女仔咁樣啦。咁就然後去到躲不開呢一課，一開頭就係話咯，即係收埋先嘅，因為依一首歌佢話 pop 係好聽，但係我唔因為而家永恆少年。大家都覺得，哦，曾樂彤唱呢一類型嘅歌，其實正常人即係唱 pop 嘅歌，好似永遠都係一定會 work 啲噶嘛。 嗯、 但係好似喺我身上咧，又突然間，你點解會唱《天空之門》一首好似卡通片嘅主題曲，大家都會中意嘅喎，即係有一種好奇怪嘅嘢咯。咁而呢一樣嘢，我喺自己嘅角度我係睇唔到嘅，所以我係完全係要交俾一啲有經驗專業嘅人去幫我睇啦。咁就去到最尾就決定啊，躲不開呢一課就。即系摆喺最尾 嗰度啦， 就系咯，咁就完结咗呢一个成长嘅课题咯。 系， 因为我头先听落去咧，我觉得曾乐彤系一个比我想象中好乖、好乖嘅一个歌手。即系点解我会用咁样形容法咧？Sorry， 可能你会觉得，哎，做咩话我乖啫？ 唔系咁，唔系，但系我系好乖嘅， 系啊， 我好乖， 嗰种乖系我听得出，佢系愿意为咗工作咧，佢会，我又唔好话用妥协啦，但系佢会为咗工作而愿。意去成就好多嘢出嚟嘅，即系有好多嘢佢会听公司安排，公司嘅 marketing 同事佢觉得应该咁样行，佢会好信任公司嘅同事，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咧系好难得嘅，即系我觉得好少歌手系真系可以咁乖，你觉得姐系咪真系咁乖嘅人？ 因为我唔识啊，即系我系一个听歌嘅人啫。但我從來都唔係，因為其實入咗行之後，發覺好多嘢都有佢哋自己嘅考量，或者係 DJ 播歌嘅時候，其實每一個 DJ 嘅口味都唔一樣噶嘛，或者佢哋睇嘅一個歌手或者個市場嗰樣嘢，其實佢哋唔可以話喂依一種歌一定 hit 我就播噶嘛，反而係佢哋會考慮就哇今日個天氣點啊，或者依排個環境點，我會揀一首咩歌去覺得我適合你個聽眾，咁我以往就係俾人喂嚟，哦，我都聽到呢首歌，我覺得佢好開心喎、啊，咁。我以往我就冇去深究呢一样嘢咯，咁既然我冇去深究，我唔知道嗰样嘢点样 work 嘅时候，咁我梗系拣信我信任嘅人噶啦，咁然后出到嚟嗰个效果，可能我永恒少年一开头 Cousin 写呢首歌俾我嘅时候，我觉得吓、啊、真系得唔得噶？即系呢首歌，我觉得可能我唔系一个好容易会 feel 到一种感动嘅人。我睇戲會感動，但我聽曲咧，我好似有一種麻木喺裡面咁樣。去到直到《永恆少年》所有嘢一個製成品出咗嚟嘅時候，我先 feel 到個感動，太遲啦！你明唔明啊？即係所以我唔信自己噶，即係我同 Cousin 都係咁樣講，就係話，即係你想點就點啦，即係我唔識噶咁樣。即係可能我將來即係有機會想試下作曲嗰樣嘢，我會覺得。即系都系要慢慢去学咯。咁而家 so far 我信公司嘅一啲 marketing 上面嘅考量，讲真的我又唔系小忽肉，即系嗰个都系排嗰个次序嗰个问题啫。而且可能出到街，啲人觉得系啱数，咁咪即系我错咯，系咪先？即系我唔即系呢一样嘢都系即系大家去信任大家啫。 同埋公司一定唔会害你 先啦，系啦，即系佢哋唔会害你噶嘛。 系， 同埋我自己想做嘅嘢都系我自己想做嘅嘢啫嘛。即系我出首歌。我都是想人哋听啫，又或者是可能 Let's say 永恒少年、天空之门，甚至不一样的我嗰、那个曲风，其实唔系好 pop 嘅，即系唔似可能零分啊，又或者是隔离呢一种咧，大家听完之后会觉得哇，我即刻入咗脑嗰一种，反而是我入咗行之后，公司同我讲就是话每一个歌手其实要找翻一个自己的作用喺度。可能Angela 許靖敏咁樣，即係佢唱一啲情歌，別話我好啊嗰種，佢係好打到入嗰個心，可能係個聲底啊，即係好能夠令人哋明白失戀嗰種聲嘶力竭嘅。咁、但係我又好似撞啱咗一樣嘢，就係、是、社會新鮮人入咗社會，有好多跌跌撞撞。咁我唔知道大家。而家覺得曾樂彤係點樣？因為好多大家覺得曾樂彤嘅嘢都係唔同噶，即係佢應該係開心啊，應該係咦？突然間我原來佢係好乖嘅喎，即係可能你本身又會覺得我係好有自己意見嘅喎，即係其實即係好多唔同嘅嘢咯。但係好似撞咗出嚟，我喺依個題目又好似 work 喎，咁就繼續行。 咁下一首就即係有自己寫嘅情歌嘅嘢嚟㗎啦， 係咪？係啊， 係啊。OK， 咁今次有冇得透露係用過係諗咗一啲咩？有冇話有啲點樣嘅 concept？ 冇噶，好直接嘅一啲嘢，同埋都几快写咗出嚟嘅，都要撞彩嘅啫，不过有阵时系。 佢又系嗰啲唔谂嗰啲咧，就好快就，哎，搵啲嘢写下咯，哎，写 就中咯咁样。 一个人都系咁样，我觉得。 唔好谂啊，真系做人唔好谂咁多，一单甩头发，跟住以后咩都冇咁样，系咪先？ 即系甩头 发，唔系，即系谂太多咧，你会生白头发嗰啲。但其实你真系得个吉，你系咪都要咁样活着？所以你谂乜嘢咧？系咪我都唔知道你谂咩？曾乐同， 我真系好想知道曾乐同过去经历咗啲咩，令到佢咁惊甩头 发。最惊嘅嘢讲出嚟系咩？甩头发呢一样。 甩头发， 讲衫有排都未啦。 同佢发开好梦啊！我真系 你发开好梦，你知唔知你会讲啲咩啊？咁。 唔系好搞笑啊！总之就系我好似近排发完点样笑到咁，就系发好梦咧，就系我出碟啊嘛。跟住之后咧，我妈咪喺隔篱啦，跟住佢就话：你琴日发开口梦，因为我不嬲都唔发开口梦嘅。跟住佢就话：你话唔知咩带只碟去隔篱，因为要做宣传。我好打嚟喎， 好惊唔惊啊？攞碟啊！ 我要带只碟去隔篱，我要做宣传，即系我瞓觉咁样同我妈阿妈，喂，你记得提我攞碟啊！跟住攞碟咩？做咩？喺隔篱啊！咁样跟住我妈就扮我咯。 我以为你阿妈攞只豉油碟俾你，跟住 喺隔篱屋咁样， 喺隔篱屋咁样样。好啊！我哋喺最尾突然间认识咗曾乐彤嘅两样嘢，就系佢好惊甩头发，同埋佢好紧张会发开口梦嘅。系 要宣传啊！ 同埋大家记得攞住一支， 系啊， 随时带住 啊！但系因为佢都系紧张自己呢一张全新推出嘅 EP 啦，呢个 Inner Child 嘅咁啊。今日听完你介绍之后，大家又可以再揾翻一啲里边嘅 track 再听啊，又再了解多啲。咁亦都期待你下一只啊，你自己写嘅一个情歌啦。咁啊，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拜。 说以后同开拘束躲开生活乱流，怎么霎眼就置身工作压力里头，攀山过岭后成长要你抹去昨天所有，别再惦记当天的你也很优秀，梦遇上的缺口逼你看清接受，初衷能为自其实很罕有，旧志愿已删改几篇，战友失守渐纷飞远走，谁曾担保与你挽手，最后转身说已受够，被成熟的世态换透，又怎样去追究，没法可不清不楚，因你已成年，没法躲，躲不开天真失去的一刻，无情挑剔留言几多，即使想你做要大众的许可，没法可不清不楚，仿似个系统到处躲，凡事不计后果，用沉默将风险分析过，迎合世间的枷锁，仿佛再会犯错，梦遇上的缺口粉碎理想以后，只想随羊群游牧山水秀，避过一切屈膝，转化百变小丑，要装疯献丑，唯求今天可以只身退后，转身说句受够，在成熟的世界里头，愿可觅个出口，没法可不清不楚，因你成年没法躲，躲不开天真失去的一刻，无情挑剔留言几多，即使想你做要大众的许可，没法可不清不楚，仿似个孩童到处躲，凡事不计后果，用沉默将风险 更多得到失去亦难过。愿你可不清不楚，仿似个孩童到处躲，躲不开天真失去的一课。人群穿梭，茫然奔波，孤单得无助，也没法转身，佢被消磨。追赶中不知不觉，以为忘掉什么，无忍消耗自我。若然未想将青春枉过，忘掉理想的枷锁，不必怕再犯错。 七点前听我有曾乐同最新派台作品，躲不开的一课，听日五点钟再见，拜拜。